风和日丽的春天，放风筝是一项非常不错的户外运动。但是最近，山西太原有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被风筝线刮伤毁容。实验证明，紧绷的风筝线能够轻松地切断黄瓜、香蕉等等。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放风筝的时候尽量是选择空旷人少的地方，避免伤人。而穿行放风筝的区域时，最好离放风筝的人20米以外。最近，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印发文件，明确到2020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要平均达到80%以上。目前普通话的等级水平分为3级6等，即1、2、3级，每个等级分别为甲乙两个等次，其中1级甲等为最高，3级乙等为最低。那么在听节目的你，普通话是什么水平呢？ 站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消，你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一把刀，我跪着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1-800-969-969，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969老板说，我是周周。周易坤曰，君子以厚德载物，厚道之人能够驾驭自我，驰骋四海，而厚道的人呢，同样也能海纳百川，以德服人。很多人都愿意跟厚道的人去交往，因为这样的人能够让人放心，让人觉得可以信任。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经营的最高境界就是厚道。所以李嘉诚也曾经嘱咐其子说，你如果跟别人合作，就要讲究厚道。假如利润你拿7分合理，8分也可以，那么我们李家拿6分就行了。在纷繁的世界当中，千人就有千面，每个人的性格都有自己的特点，那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厚道呢？其实关键在于观察他的精神内涵。如果一个人拥有以下的3种品质，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厚道的人了。第一个品质是心存善念。厚道与才能和学识无关，它是一种关乎于人性的美德。要是一个人永远只会考虑自己而不考虑他人的话，那么他的心胸呢，则是不够豁达的。能称得上是厚道之人，必定是处处能为他人着想，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虽然换位思考只是一个小小的善行，但是厚道的人大抵都会有这种品质。他们热身公益，投身群体事业，或是在社区工作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因此人们都很乐意将责任委托给他们。厚道之人存在的第二个品德叫做必定立身正直。如果说善良意味着为他人着想，那么正直的含义则是遇事能够以是否对错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他们有一套非常明确而且牢固的价值观，在大事和小事面前都能够做出合乎人情道理的判断。正直的人遇到事情不会单纯的根据概率，其实这就是不厚道的表现。所以处事严谨也能够称得上是厚道之人。我们总是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创业故事和分享创业成功的经验，可是在创业之前，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个足以支撑你向更高方向发展的素质。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厚道，不是无地放矢，也不是容忍他人去肆意的违反原则，也不是一味的做老好人去迁就他人。厚道是一种建立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的包容和宽心，因此处事的方式也极为谨慎。所以当我们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人时，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是职场的高层也好，是老板也好，都应该多加交往，并且师从其心。 他爱昧的空气，

太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笑了笑了就好像你，像你一样甜蜜，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哦耶，爱你就等于爱自己，说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不爱不得拥抱，感觉会越来越熟悉，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 我是冰，我缓慢地移动，我保持着世界的清凉，不过这些都成为了过去。 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让我们和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自然资源。 总是在办公室埋头工作，一坐就是一整天，回家之后老是追剧打游戏，宅在屋里不出门。但是你知道吗，身体一直保持单一的姿势，肌肉会处于紧张的状态，不管是韧带还是筋骨都会出现老化哦。所以刚好最近的天气非常适宜出门散步，那如果你有时间就不要懒惰咯，趁着春天出去拉拉筋，也让僵硬的身体好好放松一下。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供选，咨询专线4001。 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今 这里是 FM969，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根据河北雄安新区筹委会通报，新区已经查处房地产、建筑领域违法违规行为765起，刑事拘留违法犯罪嫌疑人7人。目前新区所属的3县并没有存量房源，而房地产市场也是有价无市的状态。2017年以来，1、2线热点城市的调控正在升级，住宅市场成交量持续回落。其中，1季度50个代表城市的商品住宅市场月均成交量在265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了约15%。环保部公布了1季度京津冀以及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状况，河北石家庄、保定、邢台3个地区的空气质量最差。教育部和国家语委会近日印发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力的提升教师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力争在“135”期间使所有的教师普通话水平达标。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新版50欧元的纸币4号开始正式流通，而与旧版相比，新币的大小、色调和设计的风格保持不变，但是采用了新的设计图案和防伪技术。 着几斤鞋带子远处歌唱，在没有方向的风中开始跳舞吧，或者几斤鞋带子远处歌唱。这几斤鞋带听远处歌唱， 雨重新开始，重新开始，重新开始。

离开了你根本是个错，错一程又如何？冥冥之中你就是属于我，我拥有了你，在我人生睡梦中，夏日午后你随着阳光出现在我窗口，静静看着我说你爱我。伤了你从来没听过，爱越久情越浓，是不是离开了你根本是个错，错一程又如何？冥冥之中你就是了你，在我人生睡梦中，夏日午后你随着阳光出现在我窗口，静静看着我说你爱我，你爱我，你爱我，你爱我。 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掌心这样一首歌曲让人们认识了无印良品，但其实这首歌是光良写的。那个时候的光良还是在教堂里当声乐老师，教天主教圣徒们唱歌。其实这对他来说纯属是大材小用了，他也知道自己的才能所在，因此后来他就凭着自己的创作才华赢得了第一份唱片合约，专门制作天主教的圣歌集。也正是在这个教堂里，他认识了同样信奉天主教的品冠，两人都爱好音乐，便一拍即合，开始了光良写歌品冠合音的好基友时代。当得知李宗盛要来马来西亚挑选新人的消息之后，光良抱着势在必得的心态，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掌心》拿了出来，录制成了 demo 带。要知道，李宗盛的名气之大，几乎是轰动了整个新马地区。他一下子收到了上百盒的 demo， 但是每一天没完没了的听，听到最后都听烦了，但是还是没有选出自己满意的声音。当《掌心》的旋律飘进了李宗盛的耳朵，他马上就火气一振，当即决定见见这两个年轻人。于是乎，光良和品冠就被组合在了一起，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在那里滚石唱片的合约正等着他们。他们也是滚石唱片17年以来签下的第一个组合，这令这两个大男孩备受关注。借用他们的名字，他们取名为无印良品，但这个名字跟那个80年代的日本品牌撞了名。

起你我的离别。下雨，那是孤单的屋檐。秋叶，飘落思念的红颜。冬雪，转眼又是一年。在想你的360天，听我做那首歌，泪总是一不小心翻涌笑的脸，突然我感觉你没走远。 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一你相伴。